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呢是11月15号，首先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云量逐渐增多，气温有明显下降，最高气温呢12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下降到了-1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另外空气比较干燥，要及时补水润燥，注意防火用电安全。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中国国产 ECMO 进入临床阶段，重庆交通大学自主研发首款无人机成功首飞，蚂蚁集团规模化应用绿色计算。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今天周一，我们的节目呢也在我们听听 FM 上的聊天室当中啊，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是曾经的一次绿色消费。那今年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也曾经说到过，就是在今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买一些绿色产品，包括很多平台也都在推绿色产品。那今天的科创在线，我们的这个资讯当中哈，也在说到现在这个算法也可以是绿色化，所以今儿我们和大家一起聊聊您曾经的一次绿色消费。这个啊，我觉得可以见仁见智啊，比如说您买了什么样的这种低碳环保的产品，或者说是您曾经的一次出行啊，也有这种低碳环保的意识或者是行为，都可以成为一次绿色消费。也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互动一下，看看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都是不是的有意识啊，在践行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期待大家在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互动。那接下来呢，就为大家盘点一下今儿给大家搜索的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首先呢，我们关注两项最新的创新成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日公布，该院与四川大学国家生物医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联合研发的体外膜肺氧合设备，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ECMO, 在国内率先进入了临床阶段。ECMO 可对重症心肺功能衰竭患者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和循环，为抢救赢得宝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ECMO 逐渐被公众所熟知，然而其核心的关键技术也是长期被国外垄断，设备和耗材呢价格比较昂贵。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院的院长介绍啊，说该院心血管团队已从事 ECMO 临床应用和相关研究超过20年的时间，团队呢也是国内最早开展 ECMO 临床工作的单位之一，也是国内最早研发膜式氧合器、灌注管路等医疗器械的单位之一。在2017年的时候，该团队联合有关方面，针对 ECMO 设备全血液接触面长效抗凝涂层，还有包括磁悬浮离心泵、还有超声流量探头以及程控监测系统及 ECMO 的膜肺展开深入设计和研发。西安交通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庄健介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研发团队呢已经基本完成了 ECMO 离心泵设备及全系列耗材的样品试制，并进行了针对抗凝涂层的大动物实验。在本项目研发当中啊，团队也是充分分析比较了啊国外同类产品的优缺点及临床使用存在的一些问题，设计出针对国内临床需求的国产化 ECMO。 这次该团队研发的首套国产 ECMO 系统成功应用于临床，有望显著降低 ECMO 产品的国内售价，推动 ECMO 技术向基层医院普及，也让更多的极危重症患者可以受益。好，说完医疗领域的科技创新，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科创的新成果啊。由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复合翼无人机近日在西安首飞成功。这个无人机的起飞重量可以达到85公斤，飞行速度啊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千米。据了解，这也是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究院历经一年多自主研发的首架无人机。那这架无人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这款复合翼无人机采用大展舷比上单翼、倒微型尾翼，还有双尾撑布局，翼展呢5.7米，使用油电混合动力系统，起飞重量可以达到85公斤，最大起飞海拔3000米，能够携带25公斤载荷的货物或者是设备，飞行数百公里。复合翼无人机指的是具有固定翼和旋翼无人机型的一种组合，同时呢，能具有这两种无人机的优势，不仅飞行速度快、飞行高度高、飞行时间长，而且呢，具有能够垂直起降、悬停、灵活等特点。那这款无人机的尾撑杆上呢，布置有4套电动力旋翼系统，实现了无人机全自动垂直起降。在已经成功的飞行测试中，飞机圆满完成了前飞、自主空中悬停，还有包括悬停与前飞转换等研发指标，后续将继续试飞工作和性能测试。未来这款无人机可以承担环境勘测、应急救援、物资投放以及通信中继等任务。好的，关注完两个科创成果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绿色计算啊，双十一期间的减碳行为。我们说现在这个绿色不仅体现在产品啊，这绿色产品畅销，那么算法也可以是绿色化的。第13个双十一啊，也是正式结束了，绿色低碳成为各家平台的必答题。据国内低碳领域的权威认证机构中环联合认证中心测算报告显示，今年双十一期间，蚂蚁集团通过规模化应用绿色计算，有效地减少投入双十一的服务器。应用该项技术之后，11天啊，省下了64万度电，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94吨。在整个双十一期间，蚂蚁集团采用了在离线混合部署技术、元云生分时调度、 AI 弹性容量总资源调度技术，实现算力共享，降低了数据中心的碳排放量。经过测算，蚂蚁集团在双十一期间节省了64万度电，相当于820个人的全年生活用电，减排394吨，相当于3万辆燃油车停开一天。目前业内在绿色计算的实践呢，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第一呢，是降低数据中心 PUE 以及合理分配计算资源。以蚂蚁集团为例，在降低 PUE 方面，主要做法呢是优先选用具有绿电资源、 PUE 较低的数据中心，采购新型服务器，以及积极采用液冷等新技术。其次呢，就是规模化应用绿色计算，提高算力效率。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主任陈文志教授指出，进入云计算时代，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技术，互联网科技公司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进行资源优化，在保证服务稳定的前提下，合理分配计算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也能减少服务器的用量，从而减少碳排放。我们说这些互联网科技公司可以通过技术的力量，在算法这个层面实现绿色、实现低碳。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以践行绿色生活、低碳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在听听 FM 的科创中国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曾经的一次绿色消费相信有不少朋友现在在生活当中都养成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那在消费方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尝试。您就可以分享一次您的绿色低碳消费生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也看到听众朋友我们的老听友燕林说中午好大家中午好在直播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一下。任海生说 这个可以凑积分换个收音机，这是不是以旧换新也算是一种绿色消费啊？特梅普说走着去市场买这个绿黄瓜，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啊，而且使用了布兜子啊，带回来算绿色消费吗？我觉得算，特别好。我们现在已经养成了就是尽量少用这种一次性塑料袋，自己随身啊带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这种布兜子啊，这是非常绿色的一种生活方式。燕林也分享啊，说尽量公共交通出行，购物少用一次性购物袋，自带环保袋，旅行住酒店也不用一次性的用品，非常好。你看现在大家生活当中都已经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并且已经转化为行为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少用一次性的用品啊，多用这种可以循环利用的用品，包括现在消费我们都使用这种数字消费啊，这都是绿色消费方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切实的体现。那如果您还有什么样好的绿色消费的这种经历，也欢迎大家在科创中国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一起来聊聊数据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在接下来呢，科创面对面的板块，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科技创业领域的一些新闻事件有关系。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二位朋友，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还有一位是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大家好。 咱说的是一家大公司的事儿啊，美国呢有一家大的互联网公司叫做 Facebook，不过呢在不久之前他已经改名了，叫做 Meta。 那么在改名之前呢，他有一个雇员，这是他的前雇员，叫弗朗西斯豪根。豪根呢不久之前啊在英国的议会作证，指认呢这家社交媒体巨头他的算法助长极端和仇恨内容的传播，通过算法呢会加深用户的分化和对立，继而会在全世界各地引发更多的暴力和冲突。这个新闻一出呢，也是引起了更多人对于脸书这家公司的批判。那么同时呢，也是说到了在社交媒体时代，你所看到的东西其实也许不是这个世界的真相，甚至呢可能是有些人故意让你看到的，进而呢来诱导你，甚至来控制你。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算法这件事情。曾几何时呢，算法是互联网平台的一个流行词儿，觉得有了算法之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现在发现，哎呦，算法怎么突然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张燕，对于算法你有什么看法？ 算法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是一把双刃剑啊，看看它到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哪儿用。正好从11月1号开始，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息保护法要正式实施了，那里面就提到说现在这种比如说大数据杀熟啊，就这样的一些在网络时代哈，因为个人信息的这些被泄露啊，或者是被数据所利用啊，然后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需要通过法律的层面来进行更好的约束，把这些重点和难点的问题去解决。所以我觉得算法可能这是技术到一定程度啊出现的一种这个方式也好，或者一个产品也好，但如果要想让它真正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必须得是有合理的适用范围，然后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然后来使用的。当然谁都逃不过算法，我是这样来理解的。 一个新业务它建立过程中啊，它的风险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系统性风险问题。你比如社交网络最开始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最核心的一个词就是方便，就是它把你的行为信息啊动态的展示出来。你不管是看了什么新闻，听了什么音乐，它都在一个社交上面给你呈现出来。所以很方便。你说你以前要看各种各样的网站，对吧？结果到了社交时代，你发现只要看一个就行了，所有信息都聚焦在上面来了。但是呢，这个呢是所有创建社交网站的人才开始看到的问题，甚至我们参与者也是这么想的。但实际上经过7、8年、10来年之后啊，你发现这个问题性质有点变化了。就是从方便呢它演化出两个 像魔鬼一样的东西，一个叫信息垄断， 嗯， 另外一个就叫什么叫信息沉迷。信息垄断是对平台来讲的，就是平台你会发现哈，当你通过进入了社交时代之后，你的信息权呢，你的访问权哈，就被某一家公司全部给你抓到手上了。 嗯， 以前我们说在办公室啊，假如说15年前那时候 PC 为主的时代，我们在办公室看新闻的话，基本上浏览3个左右的网站，这是当时的一个统计数据，就大部分人会浏览3个左右的网站，但就有的人可能到5个。但是今天呢，社交基本就在一个网站上看，那一个网站上就意味着别人想让你看什么时候是对你有垄断性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被服务者跟服务者之间地位一下就变得特别不平等，因为别人垄断了一切。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这一边叫做信息沉迷，就是哎，你发现方便是方便，你想看什么给你什么哈。这件事情以前我们还是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但是如果持续一年的话哈，你发现它会引起，第一个就是时间会引起你一些疾病，比如说抑郁症，就是你会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成瘾症就是看那些好无聊的信息还挺上瘾，明明知道没意思但是还放不下去。 嗯， 现在老年人在这个上面成瘾哈已经很普遍，因为他本身也没事一刷4-5个小时，然后眼睛刷，现在老年人的眼睛视力还继续下降，那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了。那说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哈，就是10年前创立社交网站的人，其实他只知道我们要尽可能给用户提供一个方便的服务，但是他没有想到哈，10年之后要在方便性这个词上怎么样重新定义什么是方便，哪些方面对用户是没有伤害的，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他可能跟10年前的约定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哈呼应了我们上面的讨论，为什么要有主动性，因为那个业务模式在变呢，这个业务模式已经跟当初甚至是相反的，现在不能那么方便了，实际上是引发这么一个思考。 那这样的转变容易吗？就是好调整这个方向吗？方便和成瘾它好像这个界限并不是很明确。打个比方，双11了，那很多人可能要买买买，对吧？那这个时候我经常买的一些东西它就会给我推送，比如知道我们家里有孩子有宠物，它会给我推，我也觉得很方便啊，我直接就点进去想买狗粮啊猫粮啊或者是孩子的一些日用品就进去了。但是你会发现它这种针对你的这种精准的投放越来越多，然后你就不停地点点点，然后这个背后带来的后果就是你可能有很多无形中的冲动消费在里面。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把这个方便和刚才您说到的这种成瘾以及平台的这种垄断能够让它把这个方向调整好协调好，本身难度大吗？ 对，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哈，咱们首先要回到就是这两个问题它是怎么引导出来人，比如说出现负面，比如说这个抑郁症它的机制是什么，可能要多多少少了解一下。这个核心在于什么呢，就是人呢，信息如果他单一的话，他脑子就缺乏挑战性，就是他就会在很浅层就结束了， 不够刺激是吗？ 对，就是他刺激了你的行为系统，就是人的整体反应啊，他在脑皮层就很薄的一层就完成这个闭环了，这样的话你全身是没动起来的，所以人是需要有一些能调动全身运动的东西。而这个呢，如果我们从纯信息的角度哈，就是要有信息的多样性。这是第一个，就是个人成瘾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单一，所以你想解决这问题就是要增加信息的多样性。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族群呢对立情况，现在你知道就是整个社交网络里面你发现啊，对立情绪非常多，就是很容易哈，你一句话说出去之后那帮人就一下就给你割席了，对吧？每出现一个公共事件就让很多同学割席而坐，就是或者好朋友哈就突然变成对立，因为我容忍不了你怎么持跟我完全相反的态度呢？这就是，这个也是因为信息太单一，就是说你的单一信息跟我的单一信息哈 产生冲突了。 对，就是因为就你在那种单一信息下，我在这个单一信息下，就你天天是在早上去刷牙的，那另外是在饭后去刷牙的人哈，他是互相不理解的，因为他建立的正确的观念那个场景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也是需要多样性来解决，就是这两件，就社会割裂、信息沉迷，以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垄断问题。因为垄断以前我们谈了很多，今天先不谈垄断了哈。就是说，割裂和这个就是和沉迷的问题，它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一个信息多样性。信息多样性哈，它里面就有一个悖论。就是 如果你让一个人做自我优化的角度去做，那么这就是一个就什么提着自己脑袋想离开地球是一样的。因为你所有的办法想来想去啊，你这一亩三分地就这么大，你越优化其实越内卷，因为我们的流行词就是、 嗯、对。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核心点多样性，多样性就来自于什么，你把这个权利放给别人。 而且多样性这个事儿啊，是大自然的法则。我们做科普，平常呢会分享一些动物学领域的话题，会发现维持这个自然界啊很好的一个运转的方式，就是要保持物种的多样性。当然不仅仅是动物，还要包括植物。只有多样性丰富的世界，这个世界才会运转的是正常的，才会少灾难少疾病的。其实在人的身上也是这样，你的知识的摄取多样性，你的交往的人多样性，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多样性，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平衡。因为像我呢，我就从来不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表达任何态度，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早上也刷牙饭后也刷牙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我就看你们有什么态度就好了，我也不会跟你们割席断交的。 对， 因为我非常清楚大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被喂养的，就是你可能在这个大的这个大数据的时代，算法的时代，你其实很难对一个事情做出非常客观的判断。当你认为自己很客观，那就说明你一定很主观。 对，这时候就是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业务创新的动力在哪里的问题。就是在过去我们可能业务创新都是从已知的问题出发的。比如我们信息不方便，是因为我们不管是看报纸还是看电视曾经有过不方便。所以互联网就干什么呢，就是说你电视不是直播的吗，现在我让你点播，对吧，什么时候想看都可以，这样的话就方便了。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它不是从已知的问题开始的，它是从未知的问题开始的。未知的问题开始就要求什么呢，其实是业务的设计者要重新思考，就是说我面对我们新的业务里面，如果说它出问题了，首先解决的不是说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如果出了问题你通常在框架下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反向决定的，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个广告的问题，对吧，为什么商家不取消广告，因为广告是他企业赖以生存的部分，你让他取消广告是不可能的。所以接着我们不是说因为广告干扰我就取消广告，因为信息让我沉迷就不要信息，而是说什么，在这上面能不能有新的这个业务规则。就是一个信息沉迷的核心其实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因为有很多平台比如电商平台，就是总是推你喜欢的，他是有他的动机的，因为他推你喜欢，你购买的可能性会更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的是说，这个商业利益不应该由推广来决定。比如说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电商平台现在非常多的利益是来自于哪呢？来自于比如说直通车，类似这种就是说电商平台给你带流量而获得的。所以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要规定这种平台的购买，流量的购买，它不能用垄断的方式说由你平台方去决定，它应该有一种类似公共资源的这种机制。公共资源就是什么，就是政府采购的那种方法，竞标的方法去决定。就是说比如说我这资源在这里，钱是多少呢，是由供应方来竞争出来的，而不是你说要多少就非要让人家给的。这样的话大家就行业协会的协调就会起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的利益机制要发生改变。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不是推广这个流量吗，是由商家来出吗，那么我们可以推动什么呢，由消费者端来付这个费用。比如说消费者端是怎么来付这个费用呢，说因为以前我们做了广告之后不知道谁买的，今天在电商平台上就是你每一次推广最后都能跟踪到底谁买了，这个买了的人他买了之后，他其中比如说我10块钱买的一个产品，有1块钱用来支付这个我找到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就像我们向中介交那个信息费似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利益机制往这上面转移的时候，你发现商家去购买那个窗口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盲目，就不会说大家竞争弄出一堆垃圾来。因为之所以弄出一堆垃圾，是因为大家慌不择路因为如果我没有入口，我这生意就没有了。但如果说你不用抢10000个客户，因为抢10000个你最后成交也就是一单，我给你100个就能成交一单，你不就不慌了吗？那怎么样100个就能成交一单呢？如果你把 这个业务逻辑哈，哎，改成由用户的这个成交能实现的话，那么你就发现就能优化。这是业务里面，就是说我们来把这种就是付费点、付费方式、利益方式哈，做重新的一个调整，使得这个企业呢，就是企业的价值跟用户的价值更一致。 对，说到这个创新和这种调整，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就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最近在买新能源车，然后选来选去就一直选不到可心的，然后明明喜欢的那款呢，身边人跟我说它充电有问题，我当时就已经放弃了。但是我后来发现，哎呦，现在这个试驾不仅仅是你拿着驾照去 4S 店试驾就好了，你可以把车开回家做深度试驾。于是我就把这个车提回家，用了2天的时间，这真的刷新了我的认知，因为以往我没有过这种尝试。然后就因为有了这次尝试，发现哎，在我们家和在公司附近都可以充电，于是我毅然决然的就选了这款车，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企业方的一个主动创新的表现。 这样的话，其实前端的话，说服工作可以大大降低， 把我们的这种传统营销模式做了改变，最后实现了共赢。他卖了车，我买到可信的车了。 其实还可以更狠一点，你开一年付一年的钱也可以嘛。 啊， 就你开一年之后你觉得不爽了，你把车给我开回来，我把折旧费交了就行了，对不对？ 现在这种创新的模式真的很多。 对，说到最后还是得以人为本，站在客户的角度来去多考虑一下，其实你这个生意啊才能够做得长久。那本期科创中国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先生，还有呢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张燕，谢谢二位。 谢谢听众朋友。 好，各位再见。 再见。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好的呀，好的呀，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室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国家委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了。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 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呢，继续把话题聚焦在广大乡村的创业创新项目上，来看一看京郊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些创新成果，怎么样利用好的资源给农业给京郊的经济插上创新的翅膀，助力乡村振兴和村民增收，也让我们的城里人能够更好的享受乡村的旅游资源。那么在今年的创业北京创新创业大赛上，一共有1000多个项目角逐最终的大奖。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特别设立了一个专项奖，叫做乡村振兴专项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专项赛当中呢，也涌现出了很多好的项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项目呢，就荣获了这届乡村振兴专项赛1等奖，他们把闲屋变现，文化赋能惠四方。我们一起来听听这背后都有哪些创新的思维，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过程。那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香饽饽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创始人张海龙，欢迎张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香饽饽文化旅游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曹小慧，欢迎小慧。你好。 大家好，我是小慧。 欢迎小慧做客我们的节目。在之前节目，张总呢谈到，其实您第一次回乡创业，当时呢是首先做养殖哈，从养羊开始，然后一点点的把这个二产和三产都融合进去，哎，发现这是一条可行之路。那么再加上现在乡村振兴大的背景，以及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把自己的事业扎根在乡村，那重点做农旅融合来对接两头，一头呢是为市民朋友提供一站式服务，去京郊啊，你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等很多方面的一些需求，满足这些需求。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接乡村的这些农民，包括我们收这个闲置房屋啊，把它盘活利用啊，对他们呢实现一站式帮扶。那么在这儿呢，我再追问两个问题。一个是我看到咱们在平谷，其实很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这种民宿，要结合当地的一些特色。我理解是给民宿贴标签，就是一提到这个风格，你就会首先想到，哦，平谷的这个民宿是这个风格的。我们是给它做一些不同的这种类型化的区分。那我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做一个民宿投入就已经很大了，那我们要做几个甚至更多，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那首先你这个投入是很大，而且回收的这个速度又会相对比较慢，因为我们知道做旅游嘛，它可能涉及到比如说这个季节性啊等等。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就是想要做民宿的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产业看起来很好啊，各个区都在大力发展啊，但是真正能不能实现盈利，其实有的人并不是特别的乐观。所以我也在想问问张总，您这方面的压力大吗？投入和回收的这个速度这方面的压力您觉得大吗？ 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创业来说，对于创业角度都会有不同的压力。然后这个包括您说的也特别对，因为民宿它是一个重投资的一个长回报的一个产业，在这前期我们就把这个痛点进行了剖析，然后改变了原有的模式，就是我们并不是完全自己独资投资然后再运营一下，我们有一些新的模式，包括落地的模式，我们进行一些四方共建呀，包括多方合作呀， 这也是组织振兴，我们要把能用的资源都用起来。 对，然后这个包括我们有一部分民宿，包括您说的组织振兴这块，就结合乡镇，然后村集体、村民，是吧？乡镇给我们引进资源，然后做一些配套保障，然后一些这个政策支持，然后这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可以把农村闲置的民宅进行收集，在商业角度就是一个物业保障，在这个落地角度，它是一村集体，然后也是这个能进行一些统筹管理，然后保障的问题，它也能融入进来。我们每年再给它固定的一个 比例分红，然后它解决我们当地的水电气暖、卫生环境等一系列的邻里调节的一些我们不擅长、缺乏保障的问题，一个群体可以发挥价值。而且我还通过他收集民宿，我们额外再从他手里签约的民宿，他还能有这个额外的一些收益。 嗯， 这是村集体村民角度，就是他可以以租金租给我们，也可以就是建好之后以房入股，然后我们进行合作。 嗯， 就是 总之很灵活， 对，很灵活。这样来说，如果他自己民房本来也要翻建嘛，就是有的他就是有这种翻建需求，我们给他提供设计、提供施工，再提供后端的这个运营管理等一系列的服务， 嗯， 解决他以后营销难或者是运营难的问题，这样也减轻我们前期投资重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他投多少钱也是投在自己家里了，这样来说 感觉很踏实， 很踏实啊。对，而且就是原有的翻建民宅在传统这种模式下，他只翻完了之后也可能他不住，慢慢他还会其实闲置， 嗯， 没有价值。这样来说，我们通过运营或者通过这些设计给他赋能，给他创造更多的价值，他还不用操心，是吧？他还可以当我们管家，一是有稳定的一个分红收益，还有工资收益， 嗯， 还有其他农产的一些收益， 嗯。 这样来说，就是这个每个人的角色不一样，就是干不同的岗位，然后这个承担把这些风险都稀释化了， 嗯， 对于我们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少。 是各自发挥各自所长，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出来，然后是一个大家共同合作，然后共同这个获取利益这样的一个机制啊。 对，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帮我解答了。 这是减轻压力，后期就是怎么说创造更多的收益，这些是我们后端这个非常重视去想的，包括落地在每个乡镇，然后打这个样板间，包括您今天坐这提出来我们很多民宿的名字，这个非常的温暖，也非常的欣慰。 嗯， 就是 因为那些名字真的很好记，很有特点啊，所以特别容易被记住。嗯， 对，这也是我们前期进行设计角度，包括名字设计里边的一个用心。 嗯， 就是潜在看它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但是它能深入的展开当地的人文地景产，它深入的一些东西。 嗯， 包括您说的这个幸福小站，它姓是红杏的姓，是它坐落在这个中国红杏第一村北寨村，它是国家地标产品，这个农副产品，在这个农副产品它目前发展只是在红杏，然后鲜果，再深度点是深加工的杏干啊，或者其他一些产品，没有过多往三产上融合。这个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项目，一是把当地红杏产品通过民宿让它一二三产融合这个进行发展，二一个也能为这个红杏产业进行这个赋能。 嗯， 同时我们有核心自己的特色主题啊，我们这姓然后是红杏的姓，然后取名幸福的谐音，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在这里体验幸福、感受不同幸福感的一个民宿或者一个院子、一个空间。 嗯， 这是我觉得把产业融合，然后让大家容易传播、容易记住。二一个是我们也在深度开发红杏的这个体验产品，杏干啊，或者是它衍生的产品。三一个我们也是在设计关于在杏林里或者它这个园子里边做的一些体验活动。 嗯， 我觉得这样也能额外的，就是把我们除了民宿住宿的收益，其他的怎么在这个更广的把这个渠道拓开，收益额怎么在提升。 嗯， 结合了当地的这个产业，苹果的黄松峪乡的塔洼村，这个苹果历史上盛产黄金，这个村的这个掘金文化有1000多年，而且这个民宿这边上有一个国家矿山公园，我觉得这些要素都是能对民宿提升它的这个传播度，包括能准确的给它做一个核心文化主题。 嗯， 同时你一个民宿也能把当地的这些特产也好啊，文化也好，历史能宣传出去。 嗯， 这些文化历史也能为我这民宿赋能啊，也容易被人记住，然后也能提升我的核心竞争力。这些资源是在别的地儿不可复制的，是我们的核心资源。 嗯， 而且我们通过就是用这些网络名词也好啊，这个能扣到当地的文化。第一，您能明确的记住，是吧？它有好奇感， 他这个听到这个名字之后，他是吧，容易吸引客户过来。然后过来之后，我们通过这个这叫金矿文化，我们在里边会设计很多内容。 嗯， 像我们小院有沙池 挖矿吗？ 对，有挖矿的这个活动， 嗯， 是吧？或者我们有一些伴手礼，这个跟是都是跟这个金矿主题有关系的。 嗯， 包括我们设计的每个名字都是代表一个美好的寓意。 嗯， 同时你这里边给他植入一些活动，植入一些产品，他很容易接受，你的收益也会很顺水推舟的就提升了。这样来说，双方客户的体验度在提升，我们的收益额也在提升。 张总在描述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您说到大的思路就是要满足游客一站式的这种服务需求哈，就是吃住行游购娱，你就来了不用过多的去思考了，我都帮你安排好，或者前期我都跟你沟通好，给你做定制化啊。所以这个也解决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怎么样去更多的盈利的一个问题。 对，这个只是两个点，其实我们整体的民宿的这个方向跟想法，就是把民宿不仅定位成一个居住的空间，我们也是同时把它作为一个上行当地美食、美物、美景或者是美好文化的一个展示销售空间。 嗯， 因为来到民宿的客人相对来说，他的消费水平还有这个整体的这个审美还有这个素质来说都是有一定基础的。然后我们把当地最好的好品质的农产，是吧，有这些当地的美食都会植入进去。 嗯， 包括平谷的一些历史文化书法，平谷也是中国的书法之乡。 嗯， 这些书法包括一些字画，我们都作为民宿的一个展示产品，一是作为点缀装饰我们，二又我们平谷有很多的书法家，然后我们会给他列成签儿，有一些备注，然后是哪个书法家写的字儿做的画， 嗯， 然后您如果这个喜欢的话，也可以扫码买走，这些农产也可以买走，这样来说就是他做了一个，我觉得民宿定位成一个场景，是吧？客人在这儿，他能待到一天两天，很长时间能欣赏你这些产品。 嗯， 同时你的管家也是，我们给管家定位也是，他不仅是管家，也是平谷这个一张名片，也是这个产品的推销员啊，就是一定要是这个保证质量，保证品质的同时， 不是给你开开小院门走了就算了， 对对对，给你推荐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吧，包括好的产品。 嗯， 我觉得这样来说，就是把民宿加的一些东西，是吧，民宿加文化加产品加体验加服务加路线等一系列的这个融到里边， 嗯，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减轻了盈利当中，就是运营当中的一些营收压力。 嗯，所以之前都是想得很清楚的，所以刚才张总也给我们很细致的介绍了。而且我们说民宿如果只满足于仅仅提供一个住的平台，这现在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我们说现在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需求哈，所以这种需求是非常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那怎么样去打通这些消费者的心理，我觉得这块可能做市场，像小慧在对接外面的时候可能要更有更多的这种思考。因为我之前在接触很多人群的时候也在说哈，就是我们说这个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就大家呢基本上需求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他就非常喜欢安静，那有的人呢就特别喜欢热闹，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给我介绍这些东西，我觉得哎呦特别喜欢跟你聊天，有的人就觉得我来了就是为了我想静静，是吧？所以就是怎么样结合不同人群的这种需求，抓住大家的消费心理，然后实现我们去更好的为他们来服务。我不知道这块儿小慧能不能也帮我们去分享一下啊，我们这几年积累的一些经验，以及来到咱们各种民宿的这些游客朋友们，大家的反馈大概是怎么样的？ 嗯，其实这也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客户群体去定位他们的需求嘛，所以就是我们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做了一些区分，像我们的民宿院子就做了很多种的风格，几乎就是每个院子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和有它自己的文化属性。现在我们在平谷区的12个乡镇已经建立了有30处民宿了。 嗯， 在30家里边呢，我们没有完全一家都是一样的，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像您刚才说的，说哎有孩子来我就喜欢动，像我们在这个建爱湖华子村周边有一座凤凰山，凤凰山上呢有一座这个庙。 庙，药王庙嘛，然后我们在是有这样一个吉祥寓意在里边，周边又有九龙二虎山的山脉，也是一处以这个老建筑改造为而成的一个中式民宿。在这里边呢，院子里边呢，我们有一个2000平的一个园林，这个林子呢，就是说还有草坪呀，有小动物呀，我们又养了一些孔雀，因为孔雀跟凤凰的这个寓意是一样的嘛，高贵、典雅、吉祥。然后孩子来到这里边呢，他可以体验种菜呀、摘菜，然后还有认识各种的树木，像我们园子里边有很多都是核桃树，还有这些认识一些小动物，小鸡呀、小鸭、小兔、小狗， 把研学也融入进去了。 他来到这儿，他还可以去进行动植物的一些科普。 嗯， 真有的孩子说，哎，我不知道那个花生开的花为什么在地的边上， 哦， 因为他开那小黄花嘛，他说这个怎么长成这样啊。有的孩子说这土豆为什么长土里边啊，就来到这里边，他在这里边跑，他又非常安全，有一片是草坪嘛，还有一些孩子玩的这些游乐的一些小设备，秋千呀什么的，家长也特别放心，家长在院子里边喝喝茶呀，聊聊天啊，打打麻将呀，然后孩子在这里边玩就特别高兴，特别开心，他可以跟大自然零距离的去接触，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就是说孩子，这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天堂，北寨村春天是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赏花季，就是杏花开，是一片花海，特别特别美。说年轻的小情侣来了呀，他拍拍照呀，他赏赏这个风景呀，特别美。还有一些这个喜欢画画的这些 艺术家 、对，他们来了做一些写生，春天去写生这些花，然后其实冬天他们也愿意过来写生，因为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山，在院子里边那个阳台上面可以看到周边的山，特别的开阔，视觉特别的好。然后还有一些偏汉唐风的，特别安静呀、静谧呀，喜欢这些网红打卡的人呀，往这一坐呀，他拍拍照片啊，这种心灵又是不一样的一种体验。结合了这么多不同的院子、不同的风格、更多的选择，过来也可以给他选择适合他的这个民宿，他想要去的这个风格，去体验不一样的这个风景。 是，等于我们把消费群体给他大致分了几类，然后有一个这种消费群像的一个类别的特征，然后会给他做一些推荐，找一个共性，对吧？抓大家的共性来推。回头客多吗？ 很多，因为有很多的客户他说，哎，来到这个院子，说你们还有其他院子，他也是想去多方面体验一下嘛，说这次我是带孩子，下次我是公司团建，也有的说我这次来了我没住够，然后下次还想再来，就是这样。 对，每个季节的风景也不一 样， 体验和收获也不一样。现在是30家，就是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开拓吗？继续去以这样的模式进行复制粘贴，或者说是复制改良吗？会有这种计划吗？张总， 是有计划的，因为我们成立这个项目前期也是说，在这个2年内达成30家，基本也完成了我们这个 初期目标。 然后3年，我们是3到5年是完成100家，基本我们初步想的也是3年多一些，把这个体量做上去，因为你体量做上去之后，带动效应会更大，然后承载的这个群体也会更多，出于公司角度发展也是更有利一些这个往后的发展。 2-3年的时间，首先我们数量上已经实现了初步目标了，那这种效益上呢，就是给村民带来一些实际收益，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字？ 这个就是包括我们在这个9月截止的时候，也是正是我们参加大赛的时候做过一些统计，包括带动农民就业这一块，通过民宿还有餐饮相关的，也带动了当地百姓130多人的就业，然后这个吸引了，就是运营团队吸引了这个从平谷走出去回到平谷的青年人，大概现在截止也有27个人了 啊，这个团队不小了， 对，基本也都是90后。然后这个整体经济收益这块，因为落地当地民宿发展，它不仅是刚才说的这个盘活闲置农宅，它带动了这个建设的一些收益，带动了这个老百姓这个就业一些收益，包括一些农牧产品的收益。我们策划一些认购活动，一些活动就是它认购量都非常大，然后带动效益比较好，这个初步粗算是经济收益帮助百姓这块带动增收是3000多万。这个其他相关的数据，我觉得也是随着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我觉得也会 带动收益也会倍增。 嗯， 我觉得这个因为它的落地模式包括产业融合的这种方式，对于这个当地的这个集体经济也好，百姓收益也好，包括农产销售也好，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现在是一个前期积累的过程， 对对， 然后我们根据数据不断地调整我们的这种路径和方向，然后未来让它能够走得更好。那么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比赛，最后一点时间我们也来说一说为什么参加了今年的比赛。我们是以平谷区这样的一个区域先来报送的，然后拿到了这个乡村振兴专项赛的一等奖，对您个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你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奖项，确实很惊喜，但是心里也做好准备，也十分努力。 嗯， 这个对于个人角度，这跟团队非常值得庆祝。 嗯， 是一件喜事。 是， 我觉得反过来之后也是一个责任。 嗯， 也是更大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因为你已经就是拿了这个创业赛里边最高的荣誉，觉得未来路上一定要以第一的身份去标榜自己跟团队还有你的业务，不仅是你的规模是吧，还有你的带动效益，还有你的社会价值，我觉得也一定要以一个创业角度第一的这个方向或者目标去努力。我们回乡创业之前，像不展开说，做了一些其他项目， 嗯， 也一直在通过创业大赛去锻炼自己，润色项目， 嗯， 然后通过大赛去展示这个项目，通过了之前很多的累积跟努力，出于青年或者创业角度，有这种赛事应该积极的参与。其实这个奖项我觉得是为大家属于增光添彩的一件事儿。如果没有得奖的话，我觉得就是通过每次大赛我们自身会做项目复盘，跟商业这个模式的这个重塑，这个因为你一定不断的打磨你的这个商业计划书，然后梳理你的缺点，然后了解自己的优点，然后怎么去往下落地，怎么去执行， 嗯， 怎么去带动更大的效益。我觉得这是自身角度对于个人跟公司商业角度是一个好事儿， 是一次梳理和提升。 梳理跟提升，因为你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忙碌，没有过的时间静下心来之后再复盘，只有通过这些大赛倒逼着自己跟公司坐在一块儿，然后自己深思怎么去走下一步，就是比其他的项目更有竞争力。通过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个人角度也是一个提升，因为你去参加这些赛，你就要具备很多的综合要素，是吧？一是商业角度，你的模式落地，还有你的展现，是吧？你的表达，我觉得这也是对个人的一个成长。第三，我觉得就是从区赛走到这世赛，包括在进国赛，你的这个责任担当背负的东西不一样。在区赛的时候，我们就想以一个项目去给大家展示展示，然后练练兵，因为大赛这个参与一下参与感这种心态去参加的。等你真正说这个在区域第一名代表平谷参加全市赛的时候， 压力就来了 、因为你背负的是平谷的一个这个项目或者一个代表，你背后是吧，是平谷这个家乡这么多人的期盼，这个包括相关这个各个委办局的这些支持，领导们的这个关怀，这个心理压力也非常大，而且你的使命感不一样。以前在区里边就代表自己项目去说一下，那你到市级或者国级，你代表你的家乡或者代表你的区域，你去展现，你要展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你取得的荣誉也代表家乡的一个成绩。你这个责任跟担当心理压力都不太一样。通过走到市里，我觉得也能根据跟更多的高手交手，也能学习更多的经验。我觉得一是取得成绩放一侧，二一个能通过大赛认识那么多高手，同行业的包括不同行业的这些精英，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个人角度这个人脉或者是资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收获。二一个对于项目角度是一个快速学习别人这些优势的一个捷径，大家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这个大赛嘛，我们通过观赛也能学习很多知识。 未来也给我们很大的动力。 是，这个说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好机遇。那么参加比赛过程当中，针对我们的项目，像那些专家评委老师有没有提供一些建议，就是下一步如果我们再想更好的走，那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当时在现场有接收到这样的信息吗？ 也接受过相关的一些信息，包括就是因为他们也在了解你在短暂两年之内落地了这么多项目，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你在区域性评估遍地开花，那你怎么能走出去，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带动更多的百姓，助推更多地区乡村振兴？这个问题也是这个导师们给我们提过的一个点，然后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导意见。这个一是说形成标准化的管理模式，落地模式，然后二一个就是你通过这个落地之前也是要做深度的调研，了解每个其实中国这个广阔土地，然后蕴含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跟存在不同的这个农业特点，这个我觉得都是有待开发植入到这个农旅融合的一些民宿项目里。我觉得这样来说也一定要说你可以规模化标准化的去管理落地，但一定要个性化的植入当地的人文地景产，融入当地的文化跟要素，这样来说我觉得才是一些有亮点有特点的民宿项目或者农旅项目。 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去考虑怎么样把它更好的去扩展啊的一个思路哈。今天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平谷香饽饽的创始人张海龙和联合创始人曹晓慧呢做客科创中国，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年做农旅融合的一些经验。那么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哈可以把自己的创业创新的热情哈放到广大的郊区，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最后非常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我们轻松度假欢乐旅游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互相礼让，自觉排队，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用电，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重地区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演播满超。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